由于转祸为福的奇迹而转变成为社会主义先进的祖国北边各地都洋溢着朝鲜劳动党对人民的关爱。先进北道北部灾区人民收到了充满母亲党恩情的毛毯、棉大衣、夹克、糖果、糕点等衣服类和食品，而灾区各学校收到了手风琴。敬爱的金正恩同志把大米等大量食品、生活用品、学生制服和学习用品等送给了灾区居民和孩子。